你好，我是刘超。从这讲开始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第三模块，多线程性能调优。在并发编程中，多个线程访问同一个共享资源时，我们必须考虑如何维护数据的原子性。在 GDK 1.5 之前， Java 是依靠 synchronized 关键字实现锁功能来做到这点的。synchronized 是 JVM 实现的一种内置锁，锁的获取和释放是由 JVM 隐式实现。到了 GDK 1.5 版本，并发包中呢，新增了 lock 接口来实现锁功能。它提供了与 synchronized 关键字类似的同步功能，只是在使用时需要显示获取和释放锁。lock 同步锁是基于 Java 实现的，而 synchronized 是基于底层操作系统的 mutex lock 实现的。每次获取和释放锁操作都会带来用户态和内核态的切换，从而增加系统性能开销。因此呢，在锁竞争激烈的情况下，Synchronized 同步锁在性能上就表现得非常糟糕，它也常被大家称为重量级锁。特别是在单个线程重复申请锁的情况下， GDK 1.5 版本的 Synchronized 锁性能要比 Lock 的性能差很多。例如在 Double 基于 Netty 实现的通信中，消费端向服务端通信之后，由于接收返回消息是异步，所以需要一个线程轮询监听返回信息。而在接收消息时呢，就需要用到锁来确保 request session 的原子性。如果我们这里使用 synchronized 同步锁，那么每当同一个线程请求锁资源时，都会发生一次用户态和内核态的切换。到了 GDK 1.6 版本之后， Java 对 synchronized 同步锁做了充分的优化，甚至在某些场景下，它的性能已经超越了 lock 同步锁。这一讲呢，我们就来看看 synchronized 同步锁究竟是通过了哪些优化实现了性能的提升。了解 synchronized 同步锁优化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底层实现原理，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后面的内容。通常 synchronized 实现同步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修饰方法，一种是修饰方法块。在文稿当中呢，我给出了这两种同步方法加锁的方式，你可以向下滑动查看代码。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反编译看下具体字节码的实现。只需要运行文稿中的反编译命令，就可以输出我们想要的字节码。通过输出的字节码呢，你会发现 synchronized 在修饰同步代码块时，是由 monitor enter 和 monitor exit 指令来实现同步的。进入 monitor enter 指令后，线程将持有 monitor 对象；退出 monitor enter 指令后，线程将释放该 monitor 对象。再来看看文稿中同步方法的字节码，你会发现当 synchronized 修饰同步方法时，并没有发现 monitor enter 和 monitor exit 指令，而是出现了一个 ACC SYN CreateNest 的标志。这是因为 JVM 使用了 ACC SYN CreateNest 访问标志来区分一个方法是否是同步方法。当方法调用时，调用指令将会检查该方法是否被设置 ACC SYN CreateNest 访问标志。如果设置了该标志，执行线程将先持有 monitor 对象，然后再执行方法。在该方法运行期间，其他线程将无法获取到该 monitor 对象。当方法执行完成后，再释放该 monitor 对象。通过文稿中的源码，我们再来看看 synchronized 修饰方法是怎么实现锁原理的。JVM 中的同步是基于进入和退出管程对象实现的，每个对象实例都会有一个 monitor。Monitor 可以和对象一起创建销毁。Monitor 是由 Object Monitor 实现，而 Object Monitor 是由 C++ 的 Object Monitor.hpp 文件实现。文稿中有代码演示。当多个线程同时访问一段同步代码时，多个线程会先被存放在 Entry List 集合中，处于 Block 状态的线程都会被加入到该列表。接下来，当线程获取到对象的 monitor 时， monitor 是依靠底层操作系统的 mutex lock 来实现互斥的。线程申请 mutex 成功，则持有该 mutex， 其他线程将无法获取到该 mutex。如果线程调用 wait 方法，就会释放当前持有的 mutex， 并且该线程会进入 wait set 集合中，等待下一次被唤醒。如果当前线程顺利执行完方法，也将释放 mutex。结合文稿听完上面的讲解，相信你对同步锁的实现原理已经有个深入的了解了。总结来说，就是同步锁在这种实现方式中， in monitor 是依赖于底层的操作系统实现，存在用户态与内核态之间的切换，所以增加了性能开销。为了提升性能， GDK 1.6 引入了偏向锁、轻量级锁、重量级锁概念， 来减少锁竞争带来的上下文切换。而正是新增的 Java 对象头实现了锁升级功能。当 Java 对象被 Synchronized 关键字修饰成为同步锁后，围绕这个锁的一系列升级操作都将和 Java 对象头有关。下面呢，我来讲一下什么是 Java 对象头。在 GDK 1.6 JVM 中，对象实例在堆内存中被分为了三个部分：对象头、实例数据和对齐填充。其中 Java 对象头由 MarkWord 指向类的指针以及数组长度三部分组成。MarkWord 记录了对象和锁有关的信息。MarkWord 在64位 JVM 中的长度是64 bit。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表格一起看下64位 JVM 的存储结构是怎么样的。锁升级功能主要依赖于 MarkWord 中的锁标志位和释放偏向锁标志位。Synchronized 同步锁就是从偏向锁开始的。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偏向锁升级到轻量级锁，最终升级到重量级锁。下面呢，我们就沿着这条优化路径去看下具体的内容。首先是偏向锁。偏向锁主要用来优化同一线程多次申请同一个锁的竞争。在某些情况下，大部分时间是同一个线程竞争锁资源。例如，在创建一个线程并在线程中执行循环监听的场景下，或单线程操作一个线程安全集合时，同一线程每次都需要获取和释放锁，每次操作都会发生用户态与内核态的切换。偏向锁的作用就是，当一个线程再次访问这个同步代码或方法时，该线程只需要去对象头的 MarkWord 中去判断一下是否有偏向锁指向它的 ID， 无需再进入 Monitor 去竞争对象了。当对象被当作同步锁并有一个线程抢到了锁时，锁标志位还是01。是否偏向锁标志位设置为1，并且记录抢到锁的线程 ID， 表示进入偏向锁状态。一旦出现其他线程竞争锁资源时，偏向锁就会被撤销。偏向锁的撤销需要等待全局安全点，暂停持有该锁的线程，同时检查该线程是否还在执行该方法。如果是，则升级锁，反之则被其他线程抢占。因此，在高并发场景下，当大量线程同时竞争同一个锁资源时，偏向锁就会被撤销。发生 stop the world 后，开启偏向锁无疑会带来更大的性能开销。这时，我们可以通过添加 JVM 参数关闭偏向锁来调优系统性能。示例代码见文稿。然后是轻量级锁。当有另外一个线程竞争获取这个锁时，由于该锁已经是偏向锁，当发现对象头 MarkWord 中的线程 ID 不是自己的线程 ID， 就会进行 CAS 操作获取锁。如果获取成功，直接替换 MarkWord 中的线程 ID 为自己的 ID， 该锁会保持偏向锁状态。如果获取锁失败，代表当前锁有一定的竞争，偏向锁将升级为轻量级锁。轻量级锁适用于线程交替执行同步块的场景，绝大部分的锁在整个同步周期内都不存在长时间的竞争。最后是自选锁与重量级锁。轻量级锁 CAS 抢锁失败，线程将会被挂起进入阻塞状态。如果正在持有锁的线程在很短的时间内释放资源，那么进入阻塞状态的线程无疑又要申请锁资源。 JVM 提供了一种自选锁，可以通过自选方式不断尝试获取锁，从而避免线程被挂起阻塞。这是基于大多数情况下线程持有锁的时间都不会太长，毕竟线程被挂起阻塞可能会得不偿失。从 JDK 1.7 开始，自选锁默认启用，自选次数由 JVM 设置决定。这里我不建议设置的重试次数过多，因为 CAS 重试操作意味着长时间的占用 CPU。 自选锁重试之后，如果抢锁依然失败，同步锁就会升级至重量级锁，锁标志位改为10。在这个状态下，未抢到锁的线程都会进入 Monitor， 之后会被阻塞在 Wait Sit 队列中。在锁竞争不激烈且锁占用时间非常短的场景下，自选锁可以提高系统性能。一旦锁竞争激烈或锁占用的时间过长，自选锁将会导致大量的线程一直处于 CAS 重试状态，占用 CPU 资源，反而会增加系统性能开销。所以自选锁和重量级锁的使用都要结合实际场景。在高负载高并发的场景下，我们可以通过设置 JVM 参数来关闭自选锁，优化系统性能。示例代码见文稿。除了锁升级优化， Java 还使用了编译器对锁进行优化。JIT 编译器在动态编译同步块的时候，借助了一种被称为逃逸分析的技术， 来判断同步块使用的锁对象是否只能够被一个县城访问，而没有被发布到其他县城。确认是的话，那么 JIT 编译器在编译这个同步块的时候，不会生成 Synchronest 所表示的锁的申请与释放的机器码，即消除了锁的使用。在 Java 7之后的版本就不需要手动配置了，该操作可以自动实现。锁粗化同理，就是在 JIT 编译器动态编译时，如果发现几个相邻的同步块使用的是同一个锁实例，那么 JIT 编译器将会把这几个同步块合并为一个大的同步块，从而避免一个线程反复申请释放同一个锁所带来的性能开销。除了锁内部优化和编译器优化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代码层来实现锁优化。减小锁力度就是一种惯用的方法。当我们的锁对象是一个数组或队列时，集中竞争一个对象的话会非常激烈，锁也会升级为重量级锁。我们可以考虑将一个数组和队列对象拆成多个小对象，来降低锁竞争，提升并行度。最经典的减小锁力度的案例就是 GTK 1.8 之前实现的 Concurrent HashMap 版本。我们知道 HashTable 是基于一个数组加链表实现的，所以在并发读写操作集合时存在激烈的锁资源竞争，也因此性能会存在瓶颈。而 Concurrent HashMap 就很巧妙地使用了分段锁 Segment 来降低锁资源竞争。文中有图示。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最后一起来回顾一下。JVM 在 GTK 1.6 中引入了分级锁机制来优化 Synchronest。 当一个线程获取锁时，首先对象锁将成为一个偏向锁，这样做是为了优化同一线程重复获取导致的用户态与内核态的切换问题。其次，如果有多个线程竞争锁资源，锁将会升级为轻量级锁，它适用于在短时间内持有锁，且分锁有交替切换的场景。轻量级锁还使用了自选锁来避免线程用户态与内核态的频繁切换，大大的提高了系统性能。但如果锁竞争太激烈了，那么同步锁将会升级为重量级锁。减少锁竞争是优化 Synchronest 同步锁的关键，我们应该尽量使 Synchronest 同步锁处于轻量级锁或偏向锁，这样才能提高 Synchronest 同步锁的性能。通过减小锁力度来降低锁竞争也是一种最常用的优化方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减少锁的持有时间来提高 Synchronest 同步锁在自选时获取锁资源的成功率，避免 Synchronest 同步锁升级为重量级锁。这一讲我们重点了解了 Synchronest 同步锁优化，这里由于字数限制，也为了你能更好地理解内容，原定12讲的内容我拆成了两讲。在下一讲中呢，我会重点讲解 lock 同步锁的优化方法。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请问文稿中 Synchronest 同步锁对普通方法和静态方法的修饰有什么区别？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